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17号、18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这部剧特别运用了多元化的视觉元素和图像构成，好听的歌曲和乐曲、声光效果等，共同呈现一部好看易懂的西游故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原始一家人》由意大利即兴喜剧传人杰夫比担任舞台表演指导，给予表演更为丰富、夸张、即兴的肢体动作。本月17号到19号，《原始一家人》将在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上亮相。本月17号下周五，2018国家大剧院第五届国际打击乐节将正式开幕。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来自中国、德国、英国、法国、美国五个国家的打击乐家和打击乐团将以舞台风格迥异的演出开启一场音乐狂欢。其中，本月17号，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著名指挥家吕嘉将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携手打击乐演奏家李彪演绎施万特纳与斯特拉文斯基的打击乐作品，为本届打击乐节启幕。本月23号，著名打击乐演奏家王建华、王以东、刘恒等人将带来民族打击乐专场音乐会，集中展示《闹天宫》《手鼓的世界》《滚核桃》等民族打击乐作品。由上海昆剧团制作演出的新编昆曲《长安雪》获邀亮相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将于本月13号、14号在国家话剧院小剧场演出，请听报道。 新编昆曲《长安雪》编剧严小平，导演沈旷，主演袁佳、倪徐浩，由著名昆曲演员吴双担任艺术总监，昆曲老艺术家岳美提、张敬贤担任艺术指导。《长安雪》将舞台设置于晚唐的历史大变局下。导演沈旷介绍说， 原创昆曲《长安雪》通过男女主人公李山甫、罗娘曲折离奇的情感经历，将社会问题和人生选择摆在了观众的面前，并以超现实的艺术手法试图唤起大家对人性本质的思考。作者用冷峻的风格关照现实，加强了作品的思辨性与独特性。无论是终南长安的对望，青山白水的呼应，都让现代的思索充盈着古典的诗意。编剧刻意只使用了4个演员，希望带来该剧表现时空的高度自由与叙事的全新节奏。一人可以横跨近丑淡数个行当，穿梭于多重时空，让舞台上的表演极具流畅的韵律。 女主演袁佳介绍说， 我在《长安雪》里面饰演的是一个为了追求爱情奋不顾身的小妖罗娘。《长安雪》整个故事分为春夏秋冬来展示。 谈到昆曲小剧场剧目的表演，袁佳说， 区别于传统的舞台，小剧场观众都是坐在三面，表演的时候每一个角度、每一个眼神都要传递得非常的准确和清楚。 以上内容是由小怡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本市仍然有明显的雷雨天气，主要降水将出现在今天夜间，总体雨量可以达到中雨量级，降雨时伴有雷电，请市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雨防雷电。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有雨，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31到24摄氏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明天白天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弗拉门戈有许多种不同的曲式，每一种曲式的背后都与安达卢西亚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分不开，每一种曲式都有不同的情感。弗拉门戈舞剧《古老花园》是以西班牙诗人路易斯·塞努达诗句描绘的情景作为开场，一位男子造访了荒废已久的庭院，庭院中漂浮着古老的灵魂，相遇的那一刻，百年的时光交叠，古老的灵魂为他讲述了庭院和他们自己的故事。每一个灵魂都曾经是鲜活的生命，每一朵生命之花都在有限的岁月里疯狂地绽放。今天的演艺群会为您介绍弗拉门戈舞剧《古老花园》。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的是一部关于弗拉门戈舞剧，叫做《古老庭院》。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几位主创，第一位呢是导演崔丽诺，欢迎一下丽诺。 大家好，我是导演崔丽诺。 另外一位呢是在这部舞剧当中饰演主要角色的演员王琛阳，欢迎一下。 大家好，我是王琛阳。 嗯，还有一位呢是其中的一位主要舞者，叫黄露宁，欢迎一下露宁。 大家好，我是露宁。 今天来的是三位美女啊，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哈、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也是一部带有戏剧色彩的舞剧，叫做弗拉门戈的舞剧古老庭院。首先说一说弗拉门戈的这个舞蹈吧，这个舞蹈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在很多的场合当中都看到过，也大概了解它的风格，有点像西班牙的感觉哈，非常的狂热，非常的奔放。但是呢，弗拉门戈舞蹈它其实是有一种非常源远流长的历史故事。我们还是先请导演丽诺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其实说起弗拉门戈舞蹈的话，要先从弗拉门戈艺术来说。弗拉门戈它其实并不只是一种舞种的名字，它是一门综合类的艺术，然后这门艺术包括弗拉门戈的歌、弗拉门戈的吉他，然后还有弗拉门戈的舞，这样三位一体，然后统称为弗拉门戈的艺术、然后我们这个舞是其中的这个其中之一。然后弗拉门戈的舞呢，它非常的有力量，跟这个包括弗拉门戈的文化跟西班牙的这个历史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它是来自于安达卢西亚底层社会的人民。然后还包含了比如说就是西班牙历史的演变，像之前阿拉伯人统治了伊比利亚半岛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就可以比如说在弗拉门戈的音乐里面也能找到一些阿拉伯元素。然后还有比如说犹太人、西班牙当地的一些就是民众，所有的这些音乐融合起来，然后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弗拉门戈的音乐。然后弗拉门戈的舞蹈呢，它比较有力量。然后它 看上去好像很多人都说弗拉门戈的舞者看上去非常的愤怒，其实弗拉门戈它呢70%-80%它是一个非常不太开心的一个艺术，非常的痛苦，所以为了表现生活中的痛苦啊什么的，所以舞者会经常会锁紧眉头。 这跟我们平常所了解的舞蹈艺术不大一样哈。我们世界上很多的著名的舞蹈艺术可能更多的都是表达内心的欢快喜悦，比如中国的古典舞是吧，很柔美，表达的是一种就是丰收啊爱情啊是吧，诗情画意的场景， 没错。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艺术是来源于现实呢，那弗拉门戈呢它其实就是表达的是当时人们在那种统治下那种就是所谓的压迫下哈，那种抗争的心情，所以我们能看到他的舞蹈是非常有力量的，不像我们中国古典舞的三道弯哈，它完全是一个非常立体的，然后呢整个人就是一个直线哈，这样一种舞蹈形式哈。 没错，像我的老师马努埃贝丹索他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这样说，他说 Flamenco 他当然也有描绘美和爱情，然后除了你要在舞蹈中展现美以外，他说你还要展现丑，而且这是一种真实的丑陋，那种痛苦的表情，他说 Flamenco 有一部分就是丑陋的，但是丑陋但是真实的， 所以通过这个舞蹈我们其实可以了解到当年在安德鲁西亚是吧，这个地方的人他们的生活，因为这个舞蹈是起源于吉布赛的贫民窟嘛是吧，它是反映底层生活的，这个舞蹈其实是从15世纪开始到现在应该是21世纪，已经有6个世纪的历史了，600多年。 其实它的发源比较的早，但是呢就是形成现在这种风格大概其实是近100-200年的事情，才具体形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艺术形式，包括现在 Flamenco 的这个艺术还在不断的进化，还在不断的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艺术去进行一个融合，其实 Flamenco 生来就是一个混血的艺术，它到今天还继续混入新鲜的血液，比如说现在的 Flamenco 舞蹈受到了现代舞的影响非常的深，所以其实可以从它的舞蹈它的音乐能看到就是 Flamenco 进化的这个角度， 所以说这是一门综合的艺术，也是一门和我们的现实紧密联系的这样一门艺术。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啊，就是大家在这一次舞剧当中的一些展现，说到这样一个来自于异域风情的几百年前的这样一个非常有历史渊源的舞蹈，我其实挺想问问两位舞蹈演员，中国人去跳西方的舞蹈会不会有一些障碍，比如说因为你们小时候都是学舞蹈出身的嘛，那可能你们的启蒙是要柔软是吧，是要中国式的三道弯的那种非常柔软的这种感觉的舞者，舞者的这种状态，那其实弗拉门戈刚刚了解到的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坚硬的或者说非常有力量抗争的这种感觉啊，你们觉得会有一点难度吗？王晨阳来聊一下。 的确是这样，就是因为我是从小是学中国舞的，我从6岁开始学习民族舞，大概有10年的时间，所以其实这个中国舞的影子在我身上其实是很明显的。那么最开始接触Flamenco 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的确可能造成一些困扰。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舞它非常讲究这个舞者身体的 韵 身段，对，它要表现这种优美，而且它实际上是一个要时刻去对抗地心引力，因为它追求轻盈挺拔，就是这种效果， 就我们看春晚上那个敦煌的那个造像哈，飞天的感觉都是那个样子的。 对 对， 因为经过很长时间的就柔韧性的训练，就是身体还是 柔韧性 是比较好的。 对， 但是Flamenco 应该说它里面会有一些沉重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讲的它有这种沉重感，实际上它是要你去回归大地的这种感觉，然后要把你交给你自己的就是自然的身体，就是自然本身，我的身体本身所带有的这种韵律和律动，而不是说可能很多时候像中国舞它会要求你故意的做一些舞蹈动作，但是弗拉明戈它很多东西可能比如说出自本能，那么这个东西它就会在我身上会有一些对抗 或者较劲的感觉啊。 对，因为弗拉明戈它是要求就是我们在做步伐的时候是会有要有往下扎的感觉，它始终我们经常上课讲一种叫 Bezel， 就是它要你的身体有重量感，想象成我们是 200斤的大胖子，然后移动起来很困难，嗯，要寻找这种感觉。 中国舞是向上的， 对， 轻盈的飘起来的感觉， 对，嗯。然后与此同时，我们有很复杂脚步的同时，它要求你的上身要保持绝对的稳定。嗯，但是可能最开始的话，对我来说就是比较困难。 嗯嗯，我也很好奇，琛阳怎么会从民族舞转型来学 Flamenco 舞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我觉得你是怎么想的？ 最初的缘起是因为一次去西班牙的旅行，那么在就是安达卢西亚，就是在塞维利亚，弗拉门戈的发源地，那么看到了就是当地非常原生态的，就是小酒馆的一场演出 哦， 他的那种感染力，然后他的非常强的生命力，那种力量的感觉，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然后从旅行回来之后，然后我就会在找，哎，北京是不是也有可以学习这种舞蹈的地方，然后就很偶然的就是找到了现在的这个教室。 所以因此跟这样的一个来自异域风情的弗拉门戈舞结缘，到现在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 对， 我们再来请另外一位舞者黄露宁介绍一下。露宁其实之前又是话剧导演，又是演员，现在又学习弗拉门戈舞哈，身份很多，先说说你是怎么样和这样一个舞蹈结缘的。 是这样，因为我其实之前有看一些就是西班牙的电影，最早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 Flamenco 很有力量。它其实和我们之前做的很多舞蹈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可能比如像中国舞，它很多血型的东西，比如说它会对生活中的我们的一些的看到的这种的景象啊， 景象、景观、场景， 有的可能是小动物，或者说是一些什么花呀、植物啊， 做艺术化的加工， 对，他会做模仿。但是其实，就是在我和 Flamenco 的这种接触下来，我觉得它更多是其实是写意的东西会更多一点，它更多是那种就是情绪 传达情绪， 对，情绪上的表达会更多。 内心， 那确实很多东西是来自于就是很原始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像 Flamenco 里面会有很多的跺脚，会有很多的拍手拍打，就是像就可能甚至像人很愤怒就是拍打自己的身体一样，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能量，就是 可想而知，一个瘦弱的女孩本来美美的站在那儿跳舞就给人感觉很美的那种柔弱感，但是她开始用力量的形式来拍打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颠覆啊。 对，因为其实像Flamenco 我觉得就是特别吸引人的一点吧，就是其实也是之前就是 Manuel Bedanzo 老师他来上 workshop， 当时他跳的是一个非常女性化的舞蹈，而是一个男舞者，然后非常非常的妖娆，叫 Dango。然后但是其实呢，可能像我们一般想象的说一个哎非常妖的舞蹈，哎呀非常的魅惑，就是我要去吸引人，就是像我是一块肉快来吃我，但是他当时完全没有那个感觉，他就像一个吃肉的人，就是整个人非常的独立，然后那个独立特别特别吸引人，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绝世而独立的感觉哈，让你们爱上了 Flamenco 的舞蹈。我们再问问利诺吧，利诺其实是这一次的导演，但其实我们知道你是一位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的 Flamenco 的舞者，而且呢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啊，从2007年开始就是专注学习这样一种舞蹈。 没错， 你是怎么样就是开始了你的学习之路？比如说小时候学舞蹈肯定会有很多种选择，你是为什么会选这样一种舞蹈？ 其实我选择 Flamenco， 我经常现在回头想起来，我觉得可能是 Flamenco 选择了我也说不定。因为 Flamenco 它其实看上去它不显难，我第一眼看到 Flamenco 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国外的网站上，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很多的这个资源，甚至是没有好的老师，我当时是在国外的网站上看到的。我当时第一个我就觉得就是这样说很俗气啊，就是我当时看完了以后想，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帅气的一个舞蹈，但是我又觉得好像这个还挺容易的，因为它看上去真的不显难。后来我就是找到了我的启蒙老师，在上海的时候找到启蒙老师，在逐渐深入这个 艺术的同时，我发现这个艺术真的是它像一个看不见底的深坑一样。 嗯， 后来我就在大学毕业以后毅然决然地决定要去西班牙学习 Flamenco 艺术。 嗯， 我在西班牙听到最多的就是很多人说包括很多人都已经是在他们自己国家都是很有名的舞者了、 嗯、 就是说从来没有一种舞能让他们有这样的挫败感，这么难、 哦、它难在哪儿？ 它的难其实主要难在两个方面。 嗯， 一个方面其实是 Flamenco 它要一下子处理太多的信息了，就是在你同时的时候 Flamenco 它有自己的系统，音乐系统，节奏系统。嗯，像我自己从小其实学钢琴长大，但是对于我来说 Flamenco 的这个节奏非常的挑战、 嗯、 非常非常的复杂， 它这种协调力是非常复杂的协调力， 特别复杂的节奏。嗯，然后还有他的这个，像刚才琛阳说的，在我们做非常复杂的脚点的同时，我们的上身必须要保持稳定，然后我们还有手臂的动作， 嗯， 就是要在同时兼顾很多很多的信息。 嗯， 然后第二个是 Flamenco 最大的魅力，也是他的一个难点，就是你要去学习 Flamenco 的话，你必须要了解 Flamenco 的文化，甚至是西班牙的文化。 嗯， 所有我们这些外国的 Flamenco 舞者，专业舞者，没有一个不会说西班牙语的。 嗯， 全部都会说西班牙语。 那这样吧，现场考考你、嗯、就是用西班牙语说一段话，就是 Flamenco 舞蹈是一种非常美丽的， 嗯哼， 而且富有力量的舞蹈。 El arte Flamenco es un arte tan bonito y también que tiene mucha fuerza. Es un arte que tiene su propio compás y a mí me gusta mucho el flamenco. 哇，我西班牙语真的很难。你之前学西班牙语是不是也是一个挑战呢？ 因为我不是西班牙语系毕业的，然后我的西班牙语其实是去了西班牙以后跟同学们跟老师聊天，主要是这样学的、嗯、 刚刚你有一个词一直在重复很多遍、嗯、和力量相关吧，那个词叫什么？怎么说 Forza 是力量。 Forza 是吧、 嗯、那美丽呢？ Bonito、嗯 哇，这么听好像还可以、 嗯、 但是放到一起连起来说就是非常复杂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学这样的一种语言呢？是不是因为语言的节奏它的感觉其实跟舞蹈很像？ 其实是这样的，像我的西班牙语其实一直会被很多西班牙语系毕业的同学笑话、 嗯、 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待在安达卢西亚，然后我的西班牙语会有就是一部分安达卢西亚方言的感觉。因为比如说像安达卢西亚方言，它有很多它是吃调吃音的，我觉得这个跟北京话还挺像的、 哦、 比如说它所有的 S 都不发音， 嗯， 对，然后就是有一些结尾的音它会把它给吃掉， 嗯， 所以就是听上去像很多人会，比如说经常待在马德里或者是巴塞罗那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安达卢西亚的这个方言有点土， 嗯， 但是其实不是土，就是它带有这个 独特的 方言的风情， 没错。 对，然后呢，Flamenco 的歌，它是用安达卢西亚方言去唱的，对，所以他在歌里面把这些音吃掉，反而变成了他现在拥有的这种韵律感， 嗯， 所以很奇妙。 对，我也很想知道，比如说你们在学舞蹈的过程当中，应该对当地的音乐歌曲有很多的了解，你们现场三位能不能为我们唱一段？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一次要为大家推荐的古老庭院的这样一个 Flamenco 舞蹈当中，其实也是有音乐呈现的，只是唱一个感觉出来。要不丽诺唱一下吧， 唱段 Tango 给大家吧，因为我真的不是 Flamenco 的歌手。 你这个什么意思？ Tango Tango 是他一个这个四拍子的一种曲式， 嗯， 对，然后我们这次也会表演这一首。 嗯，好的。 但是因为我不是 Flamenco 歌手，我的声音不够沙哑，然后我也不擅长唱歌，请大家多包涵。 嗯 嗯。Triana, Triana, qué bonita está Triana. Qué bonita está Triana.Qué bonita está Triana cuando le pone al puente la banderita gitana. Cuando le pone al puente la banderita gitana. Okay. Wow. 真的很棒，真的很棒。虽然莉诺并不是科班的演唱者出身哈、啊，但我觉得唱得非常好。这一段音乐给大家一种感觉，就是非常的鲜活生动，而且很有生命力的感觉啊。 对， 这可能就是 Flamenco 的舞蹈呈现给大家的感觉。 没错。 嗯嗯。咱们再回来说说这次的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舞剧啊，《古老庭院》嗯。这个舞剧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荷兰籍的 Flamenco 的吉他演奏家他的音乐来改编的，是吗？ 对。嗯、这位荷兰籍的这个吉他手演奏家 Dino， 然后他同时是我们的朋友兼老师，他非常的有才华，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曾经就是他现在也是一直长期住在安达卢西亚的这个塞维利亚。 嗯， 对，所以这次是由他的音乐作为一个启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也好我也好，我们都是外国人。 嗯， 对于西班牙来说我们都是外国人， 嗯， 都是异乡人，但是他这一个专辑，他这个哈尔丁安帝国的这个专辑，它包含了很多对安达卢西亚这个地区深沉的爱， 嗯， 所以我在里面很能够找到共鸣， 嗯， 虽然我们是异乡人，但是因为 Flamenco 而走到了安达卢西亚，走到了塞维利亚，然后 Flamenco 使我们在这留下来了， 嗯， 就是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听他这张专辑，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 嗯，所以才创作了这样一个舞剧。 嗯，对，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嗯， 对， 还有什么原因？ 然后还有第二个原因是跟我在西班牙留学的时候，第一年我认识了一个同学，他其实是非常的有才华，然后他在他们的国家， 嗯， 也是一个很小有名气，可以说小有名气吧，的一个舞者。而他来到西班牙呢，是为了他们的舞团， 嗯， 为了他们的舞团未来表演可能能有一些 Flamenco 的元素。 嗯， 后来因为就是一些原因，他们的国家开始打仗了，后来他就回不去了。然后那个时候他曾经，我们同班的时候，他曾经给我们看过很多他们家乡的一些照片，因为像我刚才说 Flamenco 它有一部分它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非常非常的这个重，像包括安达卢西亚塞维利亚的回旋塔，比如说这个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它都有这个阿拉伯文化的这个影子、 嗯、 对，影子。所以当他很自豪地拿给我们看，说看你看我们的文化影响了 Flamenco 多深，你看我的家多漂亮。然后后来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嘛，后来他就回不去了。后来他再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他的那个眼神让我非常的难忘。他本身一个那么有才华的舞者，白天去做建筑工人，然后晚上就是跳舞挣钱，为他去挣留在塞维利亚的生活费、 嗯、 然后以及继续学习 Flamenco 的这个学费。 嗯， 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然后我看到就是一个很美的东西， 嗯， 一个很美的建筑，然后它曾经是这么美，然后现在被摧毁了，就是这个其实是令人很震撼的。你看到一样美丽的东西被摧毁，并且你知道它曾经美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嗯， 所以我们这个舞剧呢，它本来它就讲的是一个意外到访这个废墟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旅人、 嗯、 然后他来到了这个花园，然后他在那一瞬间，在那个黄昏很奇妙的那个时刻，在一瞬间他点亮那盏灯的时候，为了他为了看清这个花园的样貌，就是感受到了就是曾经生活在这个花园，曾经和这个花园有联系的很多的这古老的灵魂啊什么的、 嗯、 他突然跟他们建立了一个联系，然后那些古老的灵魂来告诉他这个花园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然后同时这首歌叫 Jardín Antiguo， 它的歌词就是来自于塞维利亚诗人路易斯·塞努达的诗歌、 嗯、其实我觉得虽然它讲的是一个异国他乡的具有浓烈的异域风情的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其实它给我们传达的信息确实。 爸爸一根筋，妈妈骨头迷，儿子爱幻想，侄子总捣蛋，当危机来临，原始一家人齐心协力化险为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原始一家人8月17至19日爆笑来袭，订票665000。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凝密的花园，在紧密的拱门后面，在木兰与柠檬树之间，水滴依旧悠然，在沉默中再次聆听，我生活在歌声和落叶中，空气中温暖的低语，是旧灵魂漂浮的地方。仰望深邃的天空，远处毅然伫立的灯塔，明艳的花瓣落在我掌心，事物总是美丽的。再次思绪万千，当青春逝去，欲望消散，归来吧，梦想永无止境。 嗯，这就是其中的一段诗歌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段诗歌引起了很多旅人的共鸣哈，才有了今天我们的这个舞剧的呈现。挺想问问几位主创的，因为其实这次的舞蹈在台上的舞者人数特别多，有50个人是吧？ 对 啊，这50个人都是有更多的角色设定呢，还是大部分都是群演和领舞的这种区别？ 大部分都是群演。 这里边的主角旅人是一个男性吧？ 对，是一个男孩。 嗯，他是台上唯一的男性吗？ 他是台上唯二的男性。 还有一位？ 还有一位。对。 哦，那一位是怎样的一个角色设定？ 那一位的话，其实他也是一位，就是他主要其实是也是群演。对，他是因为我们这个他的主题不是花园嘛， 嗯， 然后呢，就是我们是在说，每一个就是他遇到这些古老的灵魂呢，曾经，每一个人在这个花园都发生过一件就是跟他人生紧密相关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有一场婚礼。然后比如说有一个场景是葬礼， 嗯， 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个是讲守夜人，就是在夜晚在这个庭院里面的，所以他们就是在不同的这个片段里面扮演就是不同的角色。 嗯，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其实这样的一个舞剧，它并不是那么特别详细的讲故事， 对， 而是有一种意境在里边， 没错， 几乎每一个画面就像定格一样，都是在展现一种不同的意境。 对， 嗯，那如何让我们中国的来自北京的观众能看得懂呢？ 就是其实这个问题让我曾经也纠结了很久，特别是去西班牙之前。 嗯， 去西班牙之后呢，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虽然我们是东方人，他们是西方人， 嗯， 但我们有一个大的前提是我们都是人， 嗯，共同的情感和共鸣。 对， 嗯， 对，我们的很多的情感是共通的， 嗯， 然后像 Flamingo 它其实讲述的是人生，它里面有讲死，然后有讲生， 嗯， 然后有讲爱，有讲恨，这些东西我们都有的， 嗯， 这也是很多这也是很多现在很有名的舞者，然后包括我的另外一位老师 Ana Morales 跟我说的，他说他不认为说东方人没有办法欣赏，或者东方人没有办法去跳 Flamingo， 他说因为你们也会爱，你们也会恨，你们不用去扮演西班牙人，你们只要演你们自己的爱，只要演你们自己的恨就好了。 嗯，就是说艺术是没有国界的， 对， 情感是没有国界的， 对， 只要我们心中存在着爱恨情仇喜怒哀乐，我们的舞蹈展现出来的情绪就是共通的。 对，没错。 嗯，所以其实我也挺想问问这个导演利诺的，因为这一次我们的音乐也是一个很大的特色。 对， 刚刚其实你特别为大家演唱了其中的一段啊，可能是在舞蹈当中还会用到的这一段，但是这一次呢，我发现咱们这次这个背景音乐是用的吉他的演奏，非常具有异域风情。这个音乐是谁来创作的？ 这个音乐是那个我们的另外的一位老师， 嗯， 然后吉他老师，庄胜旭， 嗯， 他全部由他来进行这个原创， 嗯， 对，然后我们还邀请了西班牙的歌手为我们进行这个现场的演唱， 嗯， 因为没有现场的吉他，没有现场的歌，就称不上是原汁原味的 Flamingo。 嗯， 对，所以 庄胜旭老师呢是一位台湾籍的 Flamingo 吉他手， 对，没错， 16岁就开始学习吉他，09年旅居西班牙。所以他的作品其实还是挺原汁原味的。除了庄老师，刚刚你说到了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西班牙的演唱者， 对， 歌唱家。这位歌唱家有怎样的一个特色？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这位歌手他的主要，他其实像不同的歌手和吉他手，他们都是这样的。吉他手有独奏 比较擅长独奏的，然后又比较擅长伴奏的。然后我们这次请来的这位歌手呢，他刚好是比较擅长就是伴舞。 嗯， 对，所以他其实他的加入能让我们的这整个舞剧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表现。 嗯，我们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听为快吧，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这段音乐。 Dino 他是一位荷兰籍的这个吉他手，然后他现在长期住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然后他现在已经是就是西班牙很有名的弗拉门戈吉他手了。 嗯， 然后这个是他的新的一个专辑，Jardín Antiguo 是他的这个专辑的这个名字，所以他这张专辑呢就是对我的这个舞剧的创作然后有一个启蒙。 好，其实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荷兰籍的 Flamenco 的这样一位吉他演奏家，他带来了这种很特别的这个 Flamenco 特色和风格的音乐。说到 Flamenco， 其实他刚刚上半时段我们特别聊到了他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嗯， 那其实让我感到最意外的是他的音乐竟然是没有乐谱流传下来的，这么几百年来全是口口相传。 对，没错。 嗯， 其实像那个庄胜旭老师在进行吉他教学的时候也经常会被就是学生问说老师有没有乐谱，因为像很多我们从小学乐器的这些就是孩子或者是我们这些人来说，就是学乐器有乐谱这个是必须的事情。 嗯， 但是 Flamenco 它不一样，因为 Flamenco 它从来就没有乐谱。 嗯， 像 Flamenco 的歌也是，他就是师傅唱给徒弟，或者是有一个人听到了另外的一个人唱， 嗯， 然后去把它学下来。 哦， 对，到今天在西班牙最传统也是最纯正的这个吉他教学， 嗯， 也是师傅弹给徒弟看。 嗯， 对， 口口相传，面对面传授。 对，没错， 所以它真的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没错。嗯，是的， 我们经常听到什么云南大山里的歌声啊，或者云南的一些很特别的调子啊，但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 Flamenco 的音乐其实它是也有这样的一些非常宝贵的音乐遗产的。 对， 因为它完全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 嗯，没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音乐会感觉到至少是几百年前传承下来的。 没错， 非常宝贵 的。没错。 嗯，我们这次上演这个舞剧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8月31号。 嗯， 然后晚上的这个19:30开始的。 嗯，只有一场吗？ 对，我们只有一场。 为什么只演一场呢？ 首先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演员们， 嗯， 就是有一部分他是非专业演员。对， 嗯， 然后呢我们为了就是保证整场的一个质量， 嗯， 对，然后我们就决定只演这么一场。 非专业的意思是他们是把舞蹈作为一个爱好和副业。 对，没错。 哦， 对， 都来自哪些行业这些舞蹈演员？ 特别多，比如说有财务啊，比如说甚至还有公司老总啊，就是，对，有一部分群演。 我也很好奇啊，怎么想到把他们聚到一起来做这样一场演出？ 因为其实我本身这边就是一个舞蹈的学校，然后呢，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怎么说呢，被 Flamenco 的这个艺术感染，然后所以才找到了我这里，然后从我这儿 很多同学是从零开始学习的，包括陈阳和陆宁， 嗯， 他们都是从零开始，虽然他们之前有就是自己的一个舞蹈的一个经验， 嗯， 但是他们就是从零开始学习 Flamenco。 哇，我觉得这些人真的都很厉害，就是他们能够从零开始学习这样一种有着几百年传承的这样一种舞蹈，而且还能把他们带到舞台上给更多的人去分享。这一次这五十多个舞者当中，年龄最大的有多大？ 年龄最大的要将近五十岁吧。 将近五十岁。 对，嗯，我们有一个就是大姐姐。 嗯， 对。 最小的呢？ 最小的可能二十出头。 因为我们这个舞蹈它是源于西班牙嘛， 对， 所以说呢它的服装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的西班牙女郎的跳舞的服装都是大红裙子啊，或者裙摆非常大的那种感觉。 这一次的服装全部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嗯， 然后呢就是 Flamenco 的裙子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演变史的，就是比如说现在的姑娘们喜欢穿什么样子，流行什么式样。 嗯， 像刚才就是您说的那种大裙摆，就是在一段时间是非常的流行的这种 A 字裙，嗯，然后最近比较流行的是那种鱼尾的， 哦， 它比较能突出女性的这个线条， 嗯， 然后当然还保留了就是 Flamenco 特有的那种繁复的荷叶边， 嗯， 对，所以 跳起来会很好看，像花朵一样， 对，我们的服装还是很华丽的。 丽诺真的是一个全能型导演啊，你既能够导演，又能够跳舞，还能够编排舞蹈，最重要的一项工作还肩负着舞美甚至服装设计啊。 因为可能是因为自己喜欢，对，所以就去做了。 嗯，就像刚才就是丽诺讲到的，其实Flamenco 的这种的服装啊，包括舞蹈会和时下的生活有很紧密的联系。 嗯， 那其实在我们这次的演出中其实也是会有这个方面的体现的。 嗯， 那比如说一个时期，那当时的贵妇非常流行去披这种非常好看的这种的丝质的披肩。 嗯， 那么可能 Flamenco 的舞者觉得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元素，就会把它结合到这个舞蹈中。那比如说像这一次陈阳就会跳一支有披肩的舞蹈。除此以外呢，其实 Flamenco 还融合了很多其他的文化的元素，比如说像南美，大家可能在这种海滩啊流行穿着裙子然后扇着小扇子。 嗯，还有玫瑰花别在自己的发间。 对， 嗯， 然后包括可能像大家会觉得说哎，戴帽子很帅气，所以 Flamenco 的舞者也会可能会有和帽子结合的舞蹈。 嗯， 那么其实在这一次古老庭院的这个演出中呢，像披肩啊然后扇子帽子，其实在这次的演出中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和体现。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升级版的这样一个 Flamenco 的舞蹈。应该说这里边所涉及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扮演也好，这里边所涉及到的这种形象包括它的服饰，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视觉感官。 对，没错。嗯，那包括其实可能像大家往常想象的说哎，西班牙女郎就是非常奔放的热情的。嗯，然后带着大花穿着大红裙子，那其实 Flamenco 确实也是有很多关于痛苦的然后非常深沉的力量的。 嗯， 那比如说像这次我会参与的一支叫做斯格利亚。那它其实是来自于安达卢西亚的这么一个丧歌，那它其实是很深沉的，是很痛苦的。 嗯， 那其实我们就会穿黑色的裙子， 而不是大红色的。 对。嗯，所以其实它是有非常不同的元素在里面 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一场舞剧哈，可能是一场独具特色的，之前并没有看到过的，以非专业演员为主的这样一场舞剧哈。 对。 嗯，我们也很期待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异域风情，还有这种异域特色，也许会让我们对 Flamenco 的舞蹈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焕然一新的印象啊，或者刷新了我们之前对于西班牙女郎的固有的印象。 嗯，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朋友看到了你们的演出之后，可能还会再找你去报名，再要去学习这样的舞蹈。以往的演出当中是有这样的情况吗？ 以往有的，我们去年其实也演了一场，但是就是去年的剧场没有今年这么大。 嗯，今年是在哪里演？ 今年是在北京剧院。 哦，8月31号晚上7:30，北京剧院。 没错。 啊，来上演 这样一场 Flamenco 的舞剧，叫做古老庭院。好，我也非常期待哈，也祝三位演出成功， 谢谢， 也祝我们的舞剧能够让更多的人所喜欢，爱上这样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爱上这样一种世界级的经典的艺术。好，谢谢，谢谢三位， 谢谢，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谈耳朵。 来来来来